让爱对方不简单也很平凡，在同一张床让人身边不平凡，是什么样就怎么办，飞一般又怎么样，还不是照样寻找最爱是谁的答案。煞费一般的遗产，爱一个人看究竟需要多勇敢，另一种爱情的结局就是更单纯的 约翰。